舔湿风中的发端，低诉细雨露如若困倦，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，悠悠流泉随露珠，偶遇山中转数圈，一片远远渐黄落叶，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。随着云烟渐远，听听鸟语，静望雨丝飘断，悄悄的风赠我衷心祝福一串。想衷心祝福千串。